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98.2。是否需要播放 FM98.2 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 FM98.2 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听听看你够年轻吗？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山心，欢迎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在这里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热门没 游戏， 萝莉， 御姐，萌，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03分啊，现在几秒呢，卡一下20秒，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什么节目呢？不用说你也知道，漫游嗨翻天是吧，这个点儿。我是谁呢？也不用说知道是吧，常年就是一个孤独的老男人啊，徐克啊。 如果你还是老男人，你让很多这个小鲜肉还怎么混呢？ 还有小鲜肉呢？ 是啊，我们屏幕前和收音机前一定有很多小鲜肉以及这个漂亮的妹子在等着蹲点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哈，也是漫游嗨翻天，就可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比如说你想一直看我们的福利怎么办呢？也可以啊，你就是通过这个B 站上边搜索漫游嗨翻天，就可以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这个直播的回放啊。 是的。然后如果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感到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那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建立了啊，小美每天在里边会爆照，群号是多少呢？567-556693，567-556693啊，欢迎大家加入闲扯。 是的，然后我今天首先要问许可一个问题。 好，我就喜欢你问我问题。 哎，我要抛心了。 问题我就特别喜欢。 行，那你接招吧。 好， 给你几个词儿哈。国产单机， 等慢点，国产单机， 仙侠类的游戏，你最先会想到哪一部？ 哇塞，当然是仙剑奇侠传啊。 这是一道 送分题好吗？ 送分题啊，小伙伴。 国产单机在那个年代啊，我自己在小学的时候还在做题的时候，我记得陪伴我的电脑里只放《仙剑奇侠传》这个游戏啊。 其实对很多玩家来说，可能都是这样。相信不仅仅是我和许可，然后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的很多小伙伴，可能《仙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心中的一个永恒的经典了。 没错。 而且就在今年的5月8号的时候，大宇集团首款自主研发的《仙剑》系列手游大作《仙剑奇侠传：幻离境》也正式开启了全平台的公测。 哎，这块我就不知道你玩没玩了，小美。 当然玩了呀。 第一天我是下载了。《仙剑奇侠传：幻离境》呢，作为这个上软团队重组之后的回归之作，对团队和玩家来说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是的，然后也是承载了很多玩家这个满满的情怀。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其实在一周之前就已经做了超长版的预告，那现在也不卖关子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仙剑奇侠传：幻离境》的制作人，上海软星 CEO 张孝全，欢迎孝全大大，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晚上好。 还有我们的《仙剑奇侠传》官方主播韩小木，欢迎小木。 Hello， 大家好。 其实小木也是我们老朋友了。今天直播 小木穿成这样，我很少见啊，小木。 徐可觉得非常惊喜，非常 严重。 这个女生女神又美了一点啊。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小木出的角色也是《幻离境》里面的一个角色，这个稍后我们会让小木给大家讲，好不好？ 好。而且呢，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 哎， 就是既然有游戏来做客我们节目，那照惯例是吧？节目不止一个小时， 是的， 也就是说在晚上9点节目只结束之后，小木和我啊将会现场啊带来 cosplay《仙境幻离传》，当然这是 什么什么？你说 干嘛？就是带来这个，对，我这说一下说快了，《仙境奇侠传：幻离境》的 cosplay，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今天张大的不允许，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带来这个。游戏的直播了啊！ 是的，我们今天的直播是分为两个部分的，晚上8点到9点钟是我们的直播间访谈部分。那在九点节目下了之后，大家不要走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小木和我们的孝全大大将会跟大家现场体验一下《幻离境》这款游戏的操作，以及我们也会问一些个人问题。这个人问题我们放在九点以后。 你看小美，这些水友说了，那张大的来了，那有没有福利啊？ 是啊，今天必须要送出 福利。 然后今天呢，我们在上半场和下半场的时段里会各。设置一次这个互动环节，只要是参与互动的小伙伴就有机会得到丰厚的仙剑周边礼品。有什么呢？比如说仙剑官方的说一下吧，好不好？比如说仙剑官方的充电宝，比如说张孝全大大亲笔签名的这个海报，我们的小木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在就展示吗？ 是的。 好好， 难道不要 看一下 买个关子吗？ 不用不用，直接开门见山。 对，就是想馋一馋大家，诱惑一下大家。哎，大家想不想要这个海报呢？所以就还其实还有挂画，只不过挂画太大了， 咱们就 特别精美，我没有办法拿在直播间，但是也是有的。所以说，如果想获得这些周边的礼品的话，大家也要积极的参加互动。然后我们现在呢，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咱们很多水友说发福利致富啊，说谢谢张大的。好， 我们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真号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今天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小美。我第一次感觉啊，这么有压力坐在这块儿，因 为 你知道吗？我感觉受到了特别大的一种威胁。 因为偶像来了吗？ 哎呀，从小这些仙，就是你知道我从小，哎，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当然。 其实你 从小玩的这些游戏，这么让所有我们这些中国的玩家们啊，就是从小看着《仙剑奇侠传》这个系列游戏上去的玩家，我们觉得今天突然第一次啊见到了这个。哎呀， 其实对很多玩家来说也 是 见证了仙剑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见证了仙剑这个品牌的成长。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就是仙剑奇侠传幻离境的制作人，上海软星 CEO 张孝全，欢迎孝全大大。哎，孝全大大卖萌啊。还有我们的仙剑官方主播韩小木，欢迎小木。其实今年是2017年了，对于孝全大大来说，今年算是你进入游戏行业的多少个年头了？ 哇，这个问题问得好哎，我都没有去算过，21吧， 21年了。那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会进入到游戏行业呢？ 哎，这个故事说来话长。 哎，那我们化繁为简， 来一杯酒。 因为这次本来并不是想做游戏，我就是本来想画漫画 啊。 对，那。但因为我以前学美术的嘛， 嗯，啊，我也是学动画的， 啊，真的啊，是吗？ 那等于还是半个小这个同行， 对，然后 差点成为同行， 对，因为就是学了美术之后才发觉，就是画了漫画之后发觉自己的才能就，其实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高， 啊，我还以为是漫画没有办法发挥100%， 觉得满足不了自己， 对，我觉得对，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就经一些机缘，然后我就进了游戏这个行业， 哦， 对， 所以是还是因为， 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玩家了。 嗯， 你看看， 首先得自己喜欢玩游戏。 那对，当然， 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知道 ，CEO，你知道吗？就是有现在很多游戏厂商 CEO， 他不玩游戏，你知道吗？我们这些玩家的心思他琢磨不透，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知道吗？就是 对 CEO 他自己也玩游戏，你知道吗？ 这样就特别有 对 呀， 你能从玩家角度出发，做更好的体验。 嗯，其实我们知道，就仙剑历代的故事，很多都是以人妖仙兽神。就是这种六界的世界观， 哎，传说， 对，然后也是以武侠和仙侠为题材嘛，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玩家一提到仙剑，可能最先想到是它特别设计精良、设计精巧的剧情。那我不知道 这 些 故事线， 对，因为剧情对一个这种单机 RPG 游戏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像这种仙剑的历代的，比如《仙剑奇侠传三》《仙剑奇侠传四》这些故事剧情是怎么去设计出来的，它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哦，哎， 刚我看到一个弹幕是说，头的大小差很多。 对，近大远小，哎， 对，所以其实差不多，你看，那我们在同一条屏、同一条线上的时候， 所以小木赶紧牺牲一下自己，往前凑一凑。 水友们可以放心啊，水友们可以放心，我们的摄像头还没有高科技， 非常非常有趣的， 可以拉大拉小， 这个我一定要回答一下，这样不行，我忍不住。 所以说明我们香萱大大还是爱美的，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你刚刚说剧情怎么样？ 是， 对，其实 剧情创作方面的， 如果是从一代开始的话，就这个我就不能叫代姚老师就回答。 明白，我们可以讲讲先三先四。 啊，从三或四开始的话，我觉得就 OK。 嗯， 哦，那我觉得，其实最初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把我们想要做的元素全部通通会集中在，用举例来说的话，就像集中在一个碗里面。 嗯。 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筛选，我们把我们想要的主要的部分，遴选出来。那当然，最后我们一定会最终会筛选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核心。 嗯， 就是核心，就是比如说像《幻灵镜》这次讲的故事的核心叫生存。 生存。 对， 对， 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拉出来之后，再重新去组装我们外面想要做的元素。 嗯， 我常常说《仙剑奇侠传》是仙侠，或者是这样子的故事内容。其实最初我们也只是想我们都知道，比如像魔戒，对不对？ 嗯， 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对吧？我们都知道它只是一个西方远古时代，不，中古时代的故事，大概时间点它的文明是定在那里，而仙剑也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只是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定在一个这个华夏中国那个时期的文明下的产物。 所以说其实在最初设计的时候是会有千头万绪的都在这个碗里面，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会发现每一代它都会有一个主题，就是你不管剧情再庞杂，剧情再丰富，它其实都是围绕一个核心在做的， 对，没有错。 比如说仙四的主题就是宿命， 是吧？ 你看看，厉害啊， 这证明你玩过， 对， 证明你玩过。 然后仙三的话是什么？是轮回，哎，厉害了。然后 对于一个女玩家， 我开始给自己挖坑。 对于一个女玩家来说，这已经不容易了啊。 是的，所以这次那个《仙剑奇侠传》幻离境，刚才有提到，它的主题是生存。 对。 而且其实跟现在市面上很多手游不一样的是，这个《仙剑奇侠传》幻离境的剧情不仅是非常丰富，而且它是有结局的，对吗？ 对，有结局的。 哦，那为什么会就是把一个手游设计成一个有结局的剧情？ 啊，这应该说是整个软星就是上软的一个开发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论如何我们都必须要好好的说一个故事，不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我们都必须要跟我们的用户跟我们的玩家好好的讲一个故事，所以说呢一个好的故事它总是要有一个节点，在一个结束的地方，对，但是这个结束跟大家所熟知的所谓的结局就是后面就什么都没有了，是不一样的结局。 哦，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说它是虽然是结束了，但是还会给人一种回味，或者是 对， 就是它在纯剧情上会有结束吗？会有结局吗？就是 它会是有一个相对的结局存在。 对 相对的结局， 没错没错。 我觉得我们相对大家给大家留了， 我们现在很快就会有一个更新书来了、对对对，那大家应该很快就会看到。 所以说， 对对， 如果想知道这个相对的结局什么意思，大家可以 第一期的对 可以去关注我们这个《仙剑奇侠传》幻丽镜后续的更新。但是这确实是算是一个创新了，在手游里面，还是市面上比较少的， 对， 有这样的，跟现在很多这种仙侠类的手游都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刚刚也有提到《仙剑奇侠传三》《仙剑奇侠传四》，然后提到《仙剑》的历代作品。我不知道小木，你应该也是个《仙剑》迷吧？ 是，是 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代作品？ 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仙一》和《仙四》。 《仙一》和《仙四》， 对， 《仙一》就不用说了，这是《 仙四》里面，就是整体剧情什么的，真的是特别震撼人心。 其实我也是非常喜欢《仙四》。 当时其实上课的时候，我们上电脑课，我偷偷在玩，然后玩完之后，我们同班同学一起在玩嘛，然后已经不管上课，老师在上课，同学坐在那儿哇哇的在哭，你知道吗？最后打到结局的时候，最感动的也是当云天河结局的时候一推门， 是的， 然后梦离出现了，他说句流沙是你了，就那个画面真的永远印在 心中。 哦 天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不要哭不要哭，没事没事。 所以在那个剧里面最喜欢的也是天河这个人物，觉得他特别的忠诚，也特别的专一， 是的，就感觉真的非常单纯，非常纯洁，应该用纯洁来说， 对。然后之前也有想 cos 他的计划，但是 想反串一下， 对，但是总觉得自己如果 cos 那个角色会把那个角色毁掉，因为真的在心里是神一样的地位了，就谁碰都不可以的那种。 哎，我觉得从身高上面，我是不是可以挑战？替你完成天河的梦想， 我有 cos 服，但是这么多年就一直没有碰完， 一直没有开封。 行，那改天我来天 河。虽然他好像一直都在夸奖，但是为什么我听起来特别的，觉得惭愧， 有点不好意思， 惭愧。 因为 是非常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孝全大大也是《仙剑奇侠传三》《仙剑奇侠传四》的制作人。 哇， 此处又应该有掌声了。是的， 所以正好因为我当时想 cos 他，所以做了一个道具，至少找那个工厂定做的玻璃钢的一个天河的剑，望舒， 望舒剑。 送给萧 权，不要这样，谢谢， 哇，当场刺剑， 你拿出来的时候还会想说，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话得罪了你？这样子， 说着 不要吓到我， 一言不合就拔剑， 因为这个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 cos 道具，已经是我的一个收藏了。就我所有喜欢仙剑的朋友，只要拿到我家里，或者是比如说我在我直播的时候，有人说喜欢仙剑，我都会拿出来给他们嘚瑟一下，我说你看我这个剑到底有多么原版，但剑身都是半透明的， 对， 现在已经绝版了，已经再也 绝版了， 这个厂家 绝版了， 是的， 可惜这个材料。要不能拿来烤肉， 不能拿来烤肉。 对对， 这样小木真的是非常用心。 我觉得就算在我们家放着，它也只是我的一个个人收藏，所以我决定送给上市公司，他们可以。 谢谢你，谢谢。 希望 孝 全大大可以好好保存小木的一片心意。 然后过了几天，你就看见上软团队出了一款新的资料片，这个剑围绕来致敬你。 突然 致敬小木， 对，致敬你，谢谢你这把剑。 刚刚其实提到的就是天河，提到仙四很多的人物，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慕容紫英 啊，紫英。 然后我也听到很多江湖传闻，大家说慕容紫英的原型其实孝全大大，你怎么看？ 不是， 对此你怎么看？ 我再一次。强调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总之都是大家的男神，这一点总没错的，没错。 不是， 其实像最帅的制作人。 那刚刚提到，就比如说紫英，比如说天河、灵沙、梦离，包括仙三的这有很多角色了，什么景天、龙葵、雪剑、紫萱啊，就是这些角色，他有没有原型？ 原型啊。 就有没有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参考一些原型，或者自己有 没有 脑中的一些构想？ 我知道大家知道《仙剑》一代在姚老师创造角色的时候，在他心目中有原型， 他自己就是李逍遥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没有跟他求证过。 好讨厌，好吊人胃口。 在上软的剧情的编剧的过程中，尽量不用原型。因为这跟我个人的习惯有关，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人生跟正常的人生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参考现实中的人物，或者是我把自己辐射进去的话，可能无法去理解角色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说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只有性格的基础，而没有原型。 自己首先要跳脱出来， 对， 你要以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吗？你会把自己带入进去吗？ 我们会做两件事情，首先一，他会有一个性格的基础，第二，他会有什么改变？就是所谓的成长。对，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一开始是怎么样，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那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 就是他有什么缺点。 嗯， 我们会做这三件事情放在一个角色身上。 所以在游戏当中的人物角色都不是完人。 哦，当然 很立体的这个。 对，就像超人，你知道说后面吗？超人 是 Superman。 对， 嗯， 超人就是他很完美啊。对啊，所以他导致他这个角色他很难有就是变化或成长的空间，对吧？他很难变得更强。所以说超人这个角色如果在制作的时候大家会比较琢磨于他心理的部分。 嗯， 那在我们的故事里面的话，我们尽量不制作这样的角色，他一定会有一些缺点，他需要成长的地方，他会有什么变化。 嗯， 这个东西是我们一开始就会先决定好的。 嗯， 所以这些都是要事先去预设好，所以你才会让人物整个呈现一种非常丰满非常饱满的状态。 嗯， 就是他感觉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应该说共鸣吧。 嗯，共鸣。 RPG 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成长。 嗯， 所以玩家在这个游戏的历程中会随着这个角色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同步感。 嗯， 这是一种共鸣。 嗯， 所以在我们制作的时候我们会特别重视就是在角色的缺点、成长、性格的部分。 嗯，这个在 这三块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你看啊，小美，咱们张大大也说了，这个设计角色，其实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理念特别好，就是每个角色有缺点。 嗯， 其实这个是真的很真实，让你感觉人无完人嘛。你要说设计一个特牛的，我上来啊，是吧？我玩那王小虎还有景天，那就基本就再见了。对，都得一点一点成长。 NPC 可以很完美。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NPC 一开始就很强的， 有养成感 是有的，对，存在。对， 神一样的 NPC。 对对对，神一样 NPC 存在。从龙就是从龙就是，对对对。 哎呀， 怎么你很咬。 其实如果说子英是最喜欢的， 啊， 那成龙就是第二喜欢的。 哦， 你有没有发现我比较喜欢那种冷一冷，就比较冷， 哦， 比较酷的角色。 我怕你喜欢特别强那种，就上来都特别狠。 哎，所以你说就是动漫的番里面我喜欢胖虎也是这个角色。 差不多应该， 喜欢胖虎。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 胖虎。 我知道喜欢胖虎，我记得胖虎是机器猫里面的。 对，哆啦 A 梦， 胖虎听到应该会很开心喽。 对， 嗯， 是的， 而且张大，你知道他喜欢胖虎的原因是什么吗？ 是因为 因为我想做胖妹， 胖虎帅， 胖虎的妹妹， 我想做胖虎的妹妹， 那这审美很可怕。 哎，这就另外一个故事了。 好好好，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仙剑剧情，就说历代剧情都是男主角和各个女主角之间会有非常就是情感的纠葛，然后也是让千万的玩家落泪，就是有时候结局大家会觉得很唏嘘，因为会有一种悲剧感在里面。 哦， 我不知道，难道没有吗？就是最后我们都泪崩了。 怎么解释悲剧？ 就是也不算悲剧吧，就是会 他刚刚说到林莎那一段。 对， 嗯。 可是我在我的感觉，我觉得他的结局是所有人中最棒的。 是吗？ 不觉得吗？ 其实活着的人其实反而更 平平凡凡的结束一生。 对， 不觉得有始有终的一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吗？ 对，如果这样理解，确实也是一种 对啊 观点。 嗯，前一阵我才跟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这个疑问，那林莎如何如何？ 所以相信大家并不觉得 大圆满。所以我们当时是把最好的一个结局给了林莎。 嗯， 应该是说在我们当时觉得说最平凡最普通的结局，让给他。 其实咱们要说仙四这四个主角，我不知道二位觉得谁其实反而是相对来说比较悲情，或者说比较 仙四啊， 就如果说其实灵莎是最圆满的一个结局的话，我觉得其实子英我很就是不能说可怜他，但是我会觉得让我有一种 心疼， 对，心疼的感觉。嗯，就是感觉他一头白发，然后 还是那么多女生欢迎他，应该不会觉得遗憾。 子英大大，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对应该对我个人来说，我个人了，但我觉得一个故事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对吧？一个故事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我觉得这个没有所谓的正确的答案或者是对与错， 是的。 但就我的角度而言，其实那不叫一个结局，那叫做每一个人都在下一个阶段活着。 这个说得好， 对，对我们来说，当时是这样定义的，对，就是每个人都在他的生命的下一个里程碑、下一个阶段活着，对，这才是我们当时想做的事情。 所以说真正意义上每个人并不是说在游戏里面的结局就是他们真正的就结束了。 对对对对， 他会有一种延续感在里面。 他让你有一种延续感，不是说你玩完游戏到这儿结局这人物就 没 了。 没错没错， 他会持续往下，就是让你感觉可能在他们那块也有一个世界。 他们就继续在里边活着就好了、嗯、你只不过是结束了，你当一个观看者结束了这一段。 对， 是的， 没 错。 我觉得咱们上半场差不多让张大大给咱出个互动题。 是的， 水友都快爆炸了， 北京时间你知道吗，刚才好像我们 水友都爆炸了在里边。 对对，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第一轮互动环节了，然后怎么互动呢、 啊、 我们会给大家出一道题，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请在弹幕当中给我们刷来正确答案。我们的向前大大会从大家这个众多的弹幕当中抽选一位幸运的小伙伴，那这位小伙伴会获得仙剑官方的充电宝，还有我们的向前大大亲笔签名的海报以及挂画。 要看充电宝吗？ 充电宝真的非常好。 看看充电宝来、 嗯、可惜你知道吗，这充电宝只有两个，我们分别会在上下半场来送出一个。 好， 然后同时还有 我们、这个、那我也开始开手机啊，我也开始开 始开始 开始开始开始后面比较漂亮。 嗯，大家开始要福利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出题吧、啊、 好， 这道题就是在《仙剑奇侠传幻丽境》三个主角当中唯一一个女性角色、啊、女性主角她的名字是什么呢？ 可以抢答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就赶紧给我们上来弹幕吧。当然我们现在这个视频我们看到的可能稍微有一点的延迟，我们等一等大家好不好？ 对，咱们等一会儿就会刷出来。 对，在这个档口当中还想问向前大家一个问题啊、嗯、其实一直说嘛，说这个仙剑系列是聚焦了中国这种仙侠武侠的题材，那我们在这次哇大家又已经、哦、 好多 挑名字吗？ 挑名字吧， 随便这样，你随便截一个图，然后截个图完之后 或者直接读出他的名字也可以的。 图好，我现在解 我们向前大大正在进行非常 紧张的一个筛选、 嗯、是的， 非常残酷的筛选， 非常幸运的筛选，应该是 万里挑一啊，今天是 究竟是哪位幸运的小伙伴会获得这个周边的礼品呢？ 也许大家的名字写的比较独特一些、嗯、可能会比较会 对 受到 对。其实我跟你说，就是一般来说吧，这个名字要起的比较好念也是 就这种 优势。 换一个 不行，都已经选了这个侠灵山好不好？ 哎，霞灵山啊，我看见他了， 看见他 了，是这个九级的 霞灵山。 霞灵山在不在？ 刚刚我们好像聊到这个角色 哦， 对， 所以你的名字， 霞灵山， 名字真的很重要， 很巧，很巧。嗯， 我跟你们说，下半场还有一道题，现在你们就去改名，改叫张孝全，我估计一定选中。 不会，优先把他删掉，把他踢出这个房间。 反正呢。这个怎么获奖你就告诉大家哈，大家改不改名儿， 对，读不出来 的。是的，恭喜霞灵莎小伙伴，然后这位小伙伴可以在后台 私信我们。我没有读错字啊，我好好奇哦。 没有 应该没有哈， 应该没有。九级的小伙伴，等会儿我们小编会在后台联系你啊，然后会把奖品到时候你会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把奖品给你邮寄过去。 嗯嗯，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因为今天一直在讲《仙剑奇侠传幻丽境》嘛，然后先给大家放一段这个宣传片，让大家感受一下，直观的感受一下这款游戏，好不好？ 视频吗？ 是的，视频。然后我们马上回来，看一下。 一睁眼便全是新的，你落得如此永恒来这世界，与熙攘的众生一样清澈又疲惫，我们从一个梦里醒到另一个梦里，发现醒才是最深的眼泪。 行，那视频回来咱们还有十几秒就近半点了，咱们下半场接着回来， 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这歌一响，我就觉得这个韩小木要耍一段剑了，正好他刚才送给张小泉一把剑，大家想不想看他耍剑啊？ 舞剑要舞剑了， 舞剑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个梗哈？ 对，因为刚才我们放的这首歌啊，大家觉得就是武侠的这种感觉特别浓。 是的，也是幻离镜的一个同人歌曲， 就是我们幻离镜的这个同人歌曲。 没错。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32，大家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徐可啊。 我们今天请对我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 啊！ 是的，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仙剑奇侠传》幻离镜制作人、上海软星 CEO 张孝全，欢迎孝全大大。还有我们的仙剑官方主播韩小木，欢迎小木，欢迎二位哈。其实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近大远小要跟孝全大大，您这样欺负小木合适吗？您说？ 我没有，我没有欺负他，我今天才见到他本人。对，第一次碰到自己的游戏的官方主播，对啊，这个实在是太不敬业了。 对，之前活动一直没有来。 对，不好意思，我们太忙了，抱歉。 别，今天怎么 这咋就谦虚上了呢？还能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个幻离镜的宣传片，其实有很多大家都说，幻离镜经常会出现三个字嘛，叫做新国风。我不知道孝全大大对新国风这三个字怎么定义？ 其实从宣传的角度来讲，其实大家是想要推它的这个画面，就是在这个美术视觉效果上面的一些设计，可是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所谓的新国风，不光仅仅只是画面那么简单，像比如说之前我们有讨论到哈，就是角色的名字的取法这件事情，对吗？对，像比如说为什么 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角色起名它有什么讲究？ 比如说刚刚的说的 檀 霜， 对， 哦，檀，这檀是中国桃红色、粉红色、古色的名字， 就是檀霜的檀。 对，它的那个时候的那个颜色叫这个名字，所以我们把用颜色来做角色的命名的动作。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想，是说我们希望不要把这些东西浮在表面上，能够把它更融合、跨得更好。 是 是的， 画在游戏里面，画在角色里面，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希望这样定义它，所以才会取这个名字。 刚才就是向前大家跟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也有说到弹霜，然后霜就是白色，就所以弹霜你会发现弹霜的头发就是 白色跟它粉红色， 对，白色粉红色， 像戴燕的戴就是灰这样子的混合色， 是的， 对， 而那个戴又是女性，其实 戴燕是一种古代女性拿来化妆用的这个容器名， 对， 这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名称，对，那叫青花，就对，就是它的颜色跟它的品种， 所以每一个品种 小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就是每一个角色他的形象上面和他的名字其实都是暗合的。 是。 然后其实，在整个游戏当中也都很有中国风的这种元素，比如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人物的服装，像中国风的元素都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对。 比如说他们身上的一些配饰，我们其实我们都尽量的就是做到保证中国风的那个特色在里面。对对对，然后花纹啊，所以我们在选择上面其实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当然我们有做很多变体。对，就是很多变体，就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如何把这些元素把它消化掉？不是，就是拼贴式的把它放进角色里面，让它更完整。这一点是我们一直想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不是单纯的拼贴拼凑，你一定要和游戏的特色、人物的性格去做一个贴合，是这样子。 没错，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弹霜，我个人特别喜欢它，是因为这个，猫妖的这种设定，我觉得这块有一句话， 不是猫妖，是老虎。 啊，它是老虎啊， 就是猫科动物吧？ 猫科动物啊，是这样。 老虎也算猫科动物。 他自己在游戏里面自己说过很多次，说我不是猫。 就是他说呀，索梦灵兽并非镜花水月，心怀憧憬，追逐于摇曳背影，一路坎坷也不觉寂寞，待来日花开摘月而归。我就觉得这个弹霜这个角色相当相当的，不仅有外形、有衣服、有这些中国风的设计，而且还有故事，还有这种诗情画意的感觉。 是的，然后刚刚也跟大家介绍到了嘛，今年5月8号的时候，我们《仙剑奇侠传幻灵镜》是开启了一个全平台的公测，然后刚刚也提到了，《仙剑奇侠传幻灵镜》里面有三位主人公，那这三位主人公的人物设定是什么样子的？最早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灵感？ 哇，这个故事讲了 这个， 我如何把它缩短一下？我思考一下。 好， 这一次我们只想因为仙四的世界是六界的世界观， 是的， 所以我们想挑一个世界来描述它，这个世界又跟仙剑的用户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介绍或沟通， 所以借鉴了仙四的世界观。 对，当然、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就选了妖族啊。那过去呢，仙剑历代也有很多人妖相关的故事， 是的， 对，那所以呢，人和妖相关的故事，谢谢你哦。 然后呢， 我们挑了他们这支种族的故事来做。那所以说，我们会细开始先设定他们是属于什么，对不对？那当然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发想的过程。好，那么像小戴的话，就属于是画卷，对吧？ 是的， 青槐是树植物，那弹霜是动物，所以我们是这样分类的， 很平衡 。对，很平衡。我们是这样分类的，物，然后树。跟兽，对，东西植物跟兽，我们是先这样子分割，然后再来决定他的性别，对，然后再来决定他的性格。那他的性格也跟他的这个所归属的，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的这个比方说是画，他本来是他是物件，因为他是一个美术品，所以他的外形跟他的性格跟这个他的经历一定要相关。 那我大概知道。 动物，那对他大概是经历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他是一棵树，那老青他是一棵树，他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我们去模拟揣测他的性格。对。 我大概知道弹霜为什么是女性的角色了，因为本来就是兽族嘛。如果你要再给他设计一个特别阳刚的这种男性的角色，可能就会有点过于阳。 厉害，就平了。 好厉害， 对，就平了。因为如果是他本身是一个兽，然后他又是一个男性，对不对？ 就会过于阳刚。 对对对，他就平角色就平掉了，就没有冲突感，对不对？所以就把它变成一个女的。 包括我们的戴燕， 那 为什么要用？ 他是一幅画，那如果他是一个女生，那就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男的。对。 所以在游戏当中，平衡感的这种拿捏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对。 那包括每一个主角都会有自己独立的主线、支线、剧情，我觉得这点也是工作量很大吧。 很大。而且，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你看，就是咱们自己说，就很多。 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做。 为什么想做呢？ 就是想做丰富， 就只是想做。 所以就是对剧情会有 这个是。宋冷团队 很看重 一直以来 坚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我们是想好好讲一个故事、这一点是我们很想做好的一件事情、当然做一款游戏它要做好的东西有很多，好好讲一个故事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但是这一块是我们一直很坚持要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实际上希望能够把这些角色丰富化，这也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仙剑这一个IP， 我们也很明白这个 IP 的特征。仙剑这个 IP 不跟一般游戏的 IP 最大的其实不同点在于仙剑除了仙剑奇侠传这个 IP 之外、它还有很多角色和这个 IP 一样有名甚至更有名，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只认识李逍遥，可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他是出自哪个故事， 就是他有很多人物也是让大家印象 深。所以说好好的塑造一个角色，我认为是是仙剑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甚至是他的这个游戏的 角色 核心， 是游戏的灵魂。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就不惜一切希望把它能够写好，这样子。 对，作为一个仙剑玩家来说，我也是觉得只要一提到仙剑，它的至少不管是多少方面，首先剧情方面还有人物塑造方面，我是 number one 是的 number one 不敢当了。 包括我觉得就是这回你看它全程有配音， 对 就很真的很用心，会让你很有代入感，然后再包括就是剧情真的很丰富，就不是说前面有剧情后面就断掉了，它是一直保持这样延续，这样子会让大家会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代入感嘛。那刚刚也提到就是幻丽镜，除了人物的设定剧情的设定，其实作为游戏来说我们当然也要来谈一谈这种战斗系统啊技能系统，对不对？我不知道这次幻丽镜在设计出来之后，小木在体验过程当中就哪一个部分会让你觉得比较有亮点？ 其实 就你看它什么幻路系统啊御灵系统真 的 很丰富， 它的幻路和御灵真的是我在其他游戏里面就感觉不是那么深刻，但这个游戏我觉得 是 的非常新的，就尤其是幻路方面，我会它每一个幻路都有自己的一些就是特性，然后不同的幻路搭配起来，包括 不同的效果 搭配的时候还是按照前几代仙剑的那些 CP 来搭配的。 哎，那你会自己手动来搭配吗？难道不是推荐吗？ 不是那个绝对不可以、他推荐的话也许会推荐你战力比较高的，但其实那个是比较虚的、还是需要自己来进行一些搭配、就你有法功，你有武功，你用不同的技能，包括你刷副本用什么样的幻路，然后跟那个好友 PK 用什么样的幻路都是不一样的。 专业，没错 对，这就该 没错。 这就好像你天赋一样，小妹，你得切不同的天赋， 对对对， 没有一个天赋用到底的。你无论是现在市面上任何游戏，哪怕像即时战略撸啊撸来讲，也没有一个符文用到底的， 是 都得改。而且这样可玩性你不觉得就大了吗？如果让你一个无脑上去，像现在很多手游一样，你点一下一装推荐，然后就开始升级，砸钱就开始玩，然后玩到底，然后玩不到一周你就觉得什么玩意儿就换了，那这样其实也不是咱们这个上软团队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可玩性为第一的这种感觉。 这些也算是我们上软团队重组之后的诚意之作了。 不敢当不敢当，还有很多还要改进的地方，要加油的地方，不敢当。 还想问小木啊，小木既然是官方主播对吧？那你的战力是？ 怎么感觉要挖坑 的 呀？ 哇，说出来有点惭愧。 多少？ 暂时只有15万，就是 15万还可以了。 全区排到160多名吧，暂时。今天一直没有搞。 可以啊， 我自己的也才17万而已啊。 你有在？ 我天！ 那当然，我自己游戏为什么我自己不玩？ 你有在哪个服吗？ 有 可以偷偷想玩。 不能透露， 不能。 透露下来，我们可以。 那你不如直接问我 ID 好了，不行。 好好问完 ID， 全服围着看上线之后。 对，不行。 对，不行。大家就可以去搜索吧，去摸索，大家可以。 是的，那小木在哪个服呢？ 我是在安卓服，因为之前有，就是当他内测呀，就头几次内测的时候都有做过直播，然后当时为了。就是当时充值之后，在开服之后会给重楼的那个换路嘛，然后当时为了要那个换路，最后还是选择在安卓服继续玩。 所以你对重楼也是有点执念的是吗？那我和小莫这一点还很像。 你也在安卓服啊？ 没有，我在 iOS， 同 样 也在 iOS。 是的，然后刚刚那个我们现在听的其实是一首幻丽镜同人音乐。其实我觉得《仙剑奇侠传》幻丽镜里面的游戏音乐好像也蛮有特色的。 对。 然后游戏创作、音乐创作这一方面。是怎么设计的？ 是 怎么考量的？ 其实音乐这次的话，我们跟以前过去仙剑比较长期合作的这个团队不一样。我们这次用了一个新的团队，就是那个小眼工作室。然后我们这次有3个一起音乐的老师。这个音乐其实说来话长，因为最初其实我们希望让大家有一个，最初在设计这个音乐的时候，只有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记忆点。然后 第二呢是希望有人的声音在里面。 嗯， 对，那所以说我们最初我们就挑选在想做十六响的时候，其实试错了非常多方向， 嗯， 怎么想都怎么设计都不对。 其实你也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对， 就是说，幻境不是有一个很奇妙的进场的开机的音乐吗？大家都觉得那个 有人声的那个， 对对对，非常能够让人家记住。这是我们一开始想要做到的方向，就是说用声音来辨识这一款游戏。 嗯， 一听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说哦是这款游戏。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有声音的辨识度， 嗯，而且这个东西它并没有歌词，它只有人声， 是，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音乐的老师，我们那时候也非常谢谢他的专业的建议，他，嗯，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人声，又要有歌词，那你是不是能够把人的声音作为乐器来使用？ 哇哦， 嗯， 这种想法真的很， 啊，这当然就是 专业，对， 对，他就说那好，那所以说就他就那个时候就请了一个女生， 嗯， 对。把自己当成乐器，不是啦，就是把自己当成乐器的方式来做了这段音乐，所以这段音乐效果非常的特别， 对对对， 是 非常好， 也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新的尝试了。 作为玩家，我能感受到它是一个古风的类型游戏，同时又能感受到它是一个神幻类型，神话就某玄幻类型的游戏， 嗯，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是讲武侠的一个游戏，就都能感受得到。 就是说让它有一点古风，但是又不一样， 哎， 这个是最麻烦的部分。嗯嗯， 就是要保持整体的一个 感受， 对对对对， 但又要有点新意在里面。 对对对对，嗯，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听的是同人的音乐吗？我不知道，就是孝全大，你对同人的作品看法是什么样的？ 哦，我 就比如说各种同人 完全开放的方式。 嗯，那你会平常去看大家的？ 看。 然后 会自己截图收集的。 哇，那没准大家的这个同人作品都在我们的孝全大的手机里面静静的躺着。 哦，我在电脑里。 对，大家画就一定要艾特上软的官方的。嗯， 上班的时候走神就会去抓这个自己游戏的同人图或别人游戏的同人图。 啊， 嗯，各种我都抓。 哎，那如果有比较有意思的同人作品，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加入到我们的游戏里面作为一个元素？ 啊，你把我们的想法讲出来了。 啊。那 当然是 真的有 这种 打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一个游戏变成一个线上游戏的时候，就是像手机游戏这样子，就是线上游戏的时候最有趣的地方。 嗯， 比如说单机以前我们做完了之后，这个案子就停止了， 嗯， 对不对？ 嗯， 他就没有他是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他就会决定他的样子， 嗯， 对不对？ 嗯， 可是。手机游戏最有趣的地方是它可以再追加更多有趣的元素在这个游戏里面。 对， 对，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未来对幻影进行很大的一个方向的跟期许，就是一直不断的加入一些新的要素在这个游戏里面，一直扩充它这个世界， 一直丰富下去。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当初为什么幻影进要这样设计这个世界观，就是说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界观。 嗯， 它会 各种可能， 对对，各种可能性的世界观，让这个气氛存在在这个游戏。 因为不知道今后的发展到底是， 对对对，我们会希望它能够更对， 这样才有趣啊，一直有惊喜。 大家一定要踊跃投稿，说不定你的作品就能参加到幻影进之后。 那就也希望大家。请不要吝啬给我们各种批评。 是的，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给我们投稿。 我们喜欢看骂我们的评论。 哎呀，那孝全大大，我觉得你的微博，你这个晚上 开玩笑，但不要骂太难听了，不可以说用脏字哦。 哦，不可以用脏字哦。 对对对。 但是孝全大大会， 其实我觉得诚恳的提一些意见，我们的这个制作者都是会认真的去吸取大家的意见。 包括刚刚他一直在看弹幕，包括大家有人说什么孝全大大请看我什么的，他都有看到，还在问我该在哪里跟他打招呼。 我要看哪一个这样？ 对的，对的。然后我刚刚 都有看到， 对，刚才我看到那个，就是因为刷的弹幕前面，我看我们开头那个人声真的有这个哦，是什么西涅莫拉索给力。列哦，他把那个人声对发出来了。 哦，那没有，就是纯粹把声音当乐器使用的一个结果。 对的，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说口哨算不算人声？ 口哨算人声。 对， 算人声。 其实都是 能把口哨吹出来古风的感觉， 也很牛啊！ 你可以投稿。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就是靠编曲就可以吹出古风的感觉吧？我猜。 嗯。然后最近的看这个更新有一个大动作啊，就是我们这个弹霜。变成了小导航，这个怎么说？导航小姐姐， 哦， 对，也是基于 AR， 对， 是和某导航哈合作做了这么一个， 对，没有错， 想法这么一个创意， 后面还会推出其他的人。 哇，嗯，所以说没有看到其他两位小伙伴不要着急，这个后续都会有的。然后其实，在手游里面做一个 AR 的尝试，为什么要去这样做？是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吗？ 这个就简单的，就是。团队想做，所以我们做了。 嗯， 这答案真的就是如此，就是他们想要试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那时候他们来找我说：“哎，孝全，我们可不可以加一个 AR 在里面？”然后我说：“加这东西跟游戏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没有，它只是一个好玩的功能。 嗯， 那他说好，那如果你们觉得它好玩，我们就做。 嗯， 就是因为好玩所以做了，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对。 然后发现其实还真的挺有意思。 好玩的就改掉。 你比如说和导航软件一起合作的话，这样我们平常在马路上走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小团 小心一点 啊。啊，对，当然当然，这个交通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没错没错。嗯，然后听说好像后续除了游戏之外，还会有动画。 对，会有 动画。然后也放出了一小个片段。 对对对，我们现在动画有个小的片段，对，也不止一个了，还蛮好多。 对， 但是 最新的有一个 动画，现在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是蛮多问题。然后就应该说等待我们需要去一步一步去解决掉的。 是的。 好，那动画不像人，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觉得他不满意，我们有不满意的地方，那我们把演员拉来，然后我们可以重拍。就是在动画，如果我们觉得有问题，我们需要调整。那他就有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做。对对对。所以我们但力求他能够让我们觉得他够好。对。所以很努力啦，就是要苦战中， 苦战中。 也作为一个学动画专业的学生来表示非常理解， 表示非常确实非常苦，是吧？ 非常的期待。 谢谢你的理解，谢谢你的理解。 嗯，然后那它的剧情呢，能不能就会和游戏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我们之前有特别提过。对对对，就是和幻灵镜现在目前大家所接触到的。 哇塞，更期待了。 对，不一样。 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这个后续动画的最新消息。包括我看我们的这个黑雨之水也问小泉大的说舞台剧呢。 舞台剧我们现在还没有， 小泉大的汗下来了。 对对对，我们还在筹备中。 还在筹备中。 对对对，筹备中，筹备中。因为现在上软其实就是也不瞒大家说，其实上软同事们现在压力比较大。当然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版本的更新迭代上面的维护，还有我们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游戏中的平衡也好啦，我们的营运方针也好啦，我们都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那还很不完美。好，那我们希望在产品本体能够逐渐的趋于完美，逐渐的趋于有趣之前，我们会把其他的东西先稍微的，就是让它放在后面一点点，不会那么急的让它马上立刻就上这个制作的这个排程上来。 所以还是踏踏实实把游戏这块要做。 对对对，把我们自己本身应该要做好的东西先做好，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最想做的事情。 明白。 对对对，当然团队有很多他很激动，他们很想做事的人，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只能先稍微忍一下，稍微先忍住。 其实大家的热情反而是非常的高涨，就是非常想去尝试不同的各种。 对，团队就是非常的有想法，这个我很开心。对， 团队小伙伴非常给力， 谢谢他们了，他们非常非常辛苦，这样子。对， 小泉大大也辛苦了 啊，还好。 其实我觉得做游戏真的会很辛苦，你要不停的去调整一些方向。 当你习惯就是连续20年就是每天睡眠不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你已经习惯了。 其实我觉得笑泉大大就是这种个人问题啊，我们可以放到9点之后还会给大家，哈哈哈哈，你们最期待的笑泉大大 八卦， 对，八卦小时间我们会放在9点之后。然后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其实也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幻灵镜后续的更新，会有什么样的动向？ 接下来幻灵镜比较大的更新的话呢，我们会故事第八章会开起来。 第八章。 对，第八章会开起来，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多人的这个连线的游戏内容，给大家一起同乐的连线内容，我们也会加入到游戏里面。像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从玩家给我们的各种意见里面，我们提炼出来，我们认为重要，而且大家会觉得比较有趣的东西，我们会放在尽快的把它实现在游戏里面。这是我们现在就最想做的东西，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当然还有一系列就是关于角色，关于角色在拼。表现上面一些平衡的调整也是下面版本比较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也是玩家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给我们意见比较多的部分，这样。当然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一款游戏在线上运行，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会逐一的吸收解决。对，我们经验不足，谢谢大家的耐心。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笑泉大大。其实有听出来没有，大家的反馈真的非常重要，有很多调整都是因为大家有反馈，所以才做了相应的这种补充完善和调整的。那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4，第二波送福利环节要开始啦。然后我们第二轮呢就不答题了，我们要大家刷弹幕刷什么呢？ 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的现其他状况李静送上大家的祝福，比如说您有什么想对我们的校拳大大说的，想对我们的游戏本身说的，有什么样的祝福啊，有什么样的话，心里话想说，大家就可以现在刷起来弹幕了，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大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徐可我们要不要就是再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呢？ 你来吧，总结一下。 嗯，今天其实我觉得就是请到了我们的校拳大大和我们小木做客我们节目，其实也是有很多玩家非常期待今天可以和校拳大大来。 有人说玩了两个月一张红黄都没有，我吓了一大跳。这个我看到了。 那校拳大大有没有想做一些解释？ 这个对这个我们虽然说我不想这样说，这可能这个跟这个就是你的协同不是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开玩笑的不应该哈，我们对黄卡活动应该也会有啊。 活动你只要做一些黄卡都会有。黄卡 应该那我们来再来做，试着看做一些比较简单、比较亲民的活动，看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问题。好了，这个我看到了，我吓了一大跳。对， 我看我们这个弹幕已经刷起来了，校拳大大，我们再抽一个好不好？ 红云天河连我自己都没有呢，对啊。我也想要啊， 知足常乐啊。 对啊，我也想要啊，我好想要啊。对啊。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的业绩才会 up， 谢谢你们，是你们的支持啊。 是的，那我们现在大家抽一位小伙伴吧，好不好？获得我们的仙剑官方的。 要截图了吗？ 没关系啊，你可以直接读。可以直接读他的名字。 啊，好的。 其实还好。 对，你们看到了。 哎，我看我们祥林莎还在互动，你这个小伙伴要知足哎。开玩笑，开玩笑， 好不好？好。 哇。 这个。 那在我们校园大的抽奖的环节进行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哈，就是如果大家看节目感到开心的话，也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693。如大家所见，我们每天晚上8点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都会请来二次元圈里的这个大咖来做客节目，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也非常欢迎进我们的这个 QQ 应援群来玩耍呀。 是的， 抽一个吗？ 抽一个。 好，然后那我们就抽，我们刚刚抽了一个跟游戏有关的，所以我们现在跟一个游戏没关的好了。然后简单一点， 大家改了， 简单一点的 ID。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游戏，可以关注我们游戏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 六七页，好不好？ 六七页是吗？ 对， 我们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截图了 恭喜这个六七页啊，六七点儿页应该是。 祝福语是很简单的，是换你进长长久久。对，前面那句我们把它省了。 么么哒啊，小 哥男生 么么哒。 不要把它讲出来。 恭喜我们的这两位小伙伴，一个是霞琳莎，一个是右七叶。 恭喜 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周边啊。 是的，所以大家都坐等快递吧。最后把这个联系方式还是要私信告诉我们，包括你的 私信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漫游嗨翻天，好吧。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然后我们马上九点之后要开始我们的游戏直播了，大家不要走开呀。哇，是又有小电视了吗？哇，小电视！可是小电视，你这样我们都不舍得关掉那个 关直播了。 是的， 下一个 谢谢小电视，谢谢小电视。那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漫游嗨翻天，不要走开。校拳男神和我们的小木女神要给大家直播游戏了，我们马上回来，拜拜。 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 拜拜， 拜拜。 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